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雪亮老师。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们讲养生说和八件事，说了3件事了啊。我们讲第4件事，讲个体了。 嗯， 叫因人而异，也叫什么呢？四人定制吧，就是咱们中医讲的辨证论治，这个是中医的优点。阴虚的人同样是糖尿病， 嗯， 阴虚的人我就给你用养阴的东西，阳虚的人我就用热性的东西。 嗯嗯， 这个阳性的要多吃热性的，爱上火的人就不能吃热性的，比如说葱、十三香、羊肉，这都是爱上火的东西。 嗯。 比如说这个南方的水果，两广一带的水果多半都是热性的。这时间关系，我们讲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举两个例子。 嗯， 一个是阴虚，老百姓都知道 阴虚、 阴虚阳虚啊、嗯。 对，什么是阴，什么是虚，大家不太清楚啊。 怎么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阴虚呢？ 对， 我们打个比方，这个阴就是体内的水，是指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那种水啊。 嗯， 所以一个人阴虚以后，水不足，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肝。就像地里缺水，地会干，我们人的身体缺水，身体也会干。所以阴虚的人会眼睛干、嘴巴干、鼻子干、嗓子干、皮肤干起皱纹，会大便干、便秘，最重要的是舌头干，没有舌苔，甚至上面会裂开裂纹，裂纹舌，那个地里裂得很，也会这样。 对对对， 这个中医一定要看舌头。所以阴虚的第一个字叫肝，第二个字阴虚则内热，阴虚的人会热， 火旺， 哎，会感觉到热，不一定体温不一定高。 嗯嗯， 哎，对，这个热常见的有几种表现，一个是中医叫五心烦热，五心手脚心加起来，是个，还有一个心就是心里头感觉到热。我1983年在山东临沂实习，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有女的来看病，你怎么不好？我心热，心里热。热还烦烦，当然了，从有人考证这个烦的意思就是很热，就是心里头热是一种，也是一种热的表现。手脚心烫，这也是一种表现。还有一种热叫潮热，像潮水一样顶时而来，每天下午3-4点钟、5-6点钟，身上烫，或者晚上傍晚，量体温也可能有点低烧，37度出头，阴虚可以有这种热。阴虚还有一种常见的热叫烘热，像更年期一样。 烘热， 哎，烘了一下，身上热出汗，过了一会儿就不热了。一个火，一个供，所以阴虚大家其实应该很好掌握啊，就是2个字，一个肝，一个热。但在肝里边最重要的肝是舌头，一定要学会看舌苔。看舌苔一般是没有舌苔，没有舌苔，有的中医给它起名字叫舌净，干净的净。 嗯， 没有舌苔还要问一句病人有没有刷舌苔的习惯，刷牙的时候非要把舌苔刷掉。这个要问他一下，要经常刷他就有可能看不到舌苔。我们讲的是天然的，没有舌苔的肝的表现加热的表现。那阴虚的人就要养生了，就要注意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应该吃的就是养阴的东西啊。 嗯， 养阴的东西很多啊，沙参、麦冬、石斛、百合、 黄金，这都是阳阴的。寅儿、天冬，都是阳阴的。可以换着吃。我今天这一个礼拜，这半个月，我用石斛麦冬泡水喝，熬水喝。我下半个月我换成百合、 银耳 啊，换成银耳，哎，可以这样。这个阴虚呢，养阴还不要太过，你别稍微有点阴虚，我直接用那个很腻的东西，我上去就来一个阿胶、枸杞，那就有可能上火。就是你杀鸡不要用宰牛刀，养阴干什么都分层次，养阴的东西力量不一样，补阳的也不一样。你看姜是热性的，那肉桂也是热性的，细心也是热性的，附子也是热性的，用什么从那个比较柔和的用起，安全柔和。这个阴虚的朋友呢，刚才说的应该吃什么，第二个就是不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就是热性的东西，一切热性的东西要少吃。 什么是热性的呢？ 我们刚才其实举个例子，哎，举个例子就是十三香全是热性的，羊肉是热性的，两广一带的水果，像栗子了，像肉桂了，桂圆啊，芒果也是热性的啊，这就要少吃。当然了，一个人为什么会阴虚，原因也不一样。一般常见的就是吃热性的东西太多，男女这个房事性生活过度，女性也要注意这个。还有一个是操心过度也会阴虚，爱操心，中医叫暗耗阴液，悄悄的不知不觉之中你就阴虚了。我有一次在临床，有个老太太，我伸出来舌头，我一看光红无苔，我说你是不是爱操心？她女儿在旁边说：“哎呦，张大夫，你可说对了。你知道我妈这两天操什么心吗？”我说：“操什么心？”这两天在发愁公交车司机怎么上厕所。北京城这么大一堵车，这单程一两个小时，这公交车司机怎么上厕所呢？发愁，操心，操心就容易上瘾。你看这个一般的这种病因原因，一般人想不到。我再举个例子，体质啊，刚才说的阴虚，再举个例子，淤血。 血瘀， 血瘀，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淤血？当然，手寒可以，叫寒凝血瘀；一个人生气也可以导致血瘀，叫气滞血瘀；一个人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叫气虚血瘀。这原因不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淤血的表现还是两个字儿。我总结两个字来给教给大家哈，第一个字就是暗， 暗， 黑暗的暗。 哦， 一个人体内有淤血，嘴唇容易暗，皮肤容易暗，起斑，月经容易暗，容易发黑发有血块，最重要的是舌头暗，甚至舌头上边有淤点淤斑，所以他看他还是有规律的。淤血的第一个字就是暗，第二个字叫不通则 痛。 有淤血的朋友容易身体疼，或者是头疼，或者是肚子疼，痛经啊。 很多女性朋友现在 痛 经 啊，痛经呢，十有八九都是淤血导致的。所以说，淤血的就抓住两个字，关键的字，一个暗字，一个疼字。当然，淤血就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活血的东西。活血也分层次，比较安全的吃一些当归啊，什么芍药啊，你不要动不动就来一些虫类药。什么蝎子啊东西啊，三七也是力量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先用平和一点的，再大一点的桃仁红花。还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你要反思为什么会有淤血，你是受凉的人你要注意保暖，做做艾灸，爱生气的人从此开始修心， 平和一点、 平和一点。这是我们举的两个体质，告诉大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人偏于阴虚，有人偏于凉虚，有人偏于湿热，有人偏于淤血。这几年中医也把人的体质分成九种，但实际上就不一定是九种，但起码也有就十一二种是有的，还有人是交叉的，阴也虚阳也虚啊。最复杂的是既有阴虚还有湿热，那个更复杂。你养阴它湿气越来越重，你化湿它阴虚越来越重，那就是一个矛盾。 那怎么办？ 那调起来要慢一些。这就是我们做的养生做好的第四件事，就是要因人而异，或者叫识人定制。 说八件事儿啊，现在您说了四件了，第五件事儿是什么呢？ 第五件事呢，要学会加减，要加减养生法。我们要反思我们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好的，那个不爱动的要动起来，这就要用加法养生。有的人懒得一天连1000步2000步都走不了，那肯定不行。用减法，我们这个喝酒喝太多了，抽烟抽太多了，是不是该减法？特别我发现这些年你比如痛风这种病越来越年轻化， 大胖子越来越多。 对。 二三十岁小伙子一下，哎，尿酸动不动500多、600多。 那你们越胖的人那个尿酸越高？ 它是一个病因导致的，多吃不动，吃的东西太热量太高，嘌呤太多， 嗯， 但是运动又不够，消耗又不够， 嗯，代谢不下去， 代谢不下去。当然，女的现在也有种情况，尽管不胖也有可能高。就是我们加减养生法这第五个学会加减，就是一个意思，我们自己要思考，我有没有需要用加法的地方，有没有需要用减法的地方。你比如说有的人关节不好了，还在使劲走路， 嗯， 也要减，就不能再走那么多了， 该加加该减减。 哎，这个我们点到为止。养生做好关键事第五件事，自己反思自己有没有需要用加法的地方，有没有需要减的地方， 嗯， 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来说这个话题了。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以前也提到过哈，我们养生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培养自己的情趣。这个情趣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吗？ 情趣实际上是修心的一种手段，有人说是转移注意力，也可以这么理解，但不是不绝对。人有良好的情趣爱好，他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心情越好，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这个呢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你看《黄帝内经》说了，一方面强调人要恬淡虚无，杂念要少，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人还要有一定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很容易达到，叫皆得所愿， 嗯，不要把目标定得太大。 哎，我理解就是要培养情趣和爱好，因为我也调查过很多长寿老人，个别人又抽烟喝酒还长寿，乍一看好像不理解，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有两条很关键，一个是基因，有的人长寿基因好，第二一个他修心修得好。我们在这儿讲养成良好的习惯，包括唱歌听歌， 嗯， 养花种草， 书法绘画， 书法绘画， 嗯， 摄影，练瑜伽，这也都是非常良好的。包括你养个小宠物， 嗯， 只要你喜欢。 其实很多老年人养狗啊， 嗯， 每天早晚都去遛啊，哎呀， 啊， 这个狗就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了啊。 对呀，啊， 也很好。 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讲。 嗯， 我调查过很多人， 嗯， 就怕这个人一没有朋友，二没有爱好，而且脾气再不好，那他身体就好不了。 嗯， 他会就是毛病越来越多，像我说的挂号就挂5个科， 所以还要以开放的心态， 这是一个秘诀， 嗯， 养心的秘诀之一，要培养爱好。 嗯， 咱们说养生啊， 嗯， 和医疗还不一样，养生不仅仅是个医疗话题， 嗯，它跟治疗没有关系， 对， 它是养。 明， 嗯， 朝有本书叫《尊生八简》，清朝呢有一本李煜写的《闲情偶记》，要打开看，它里头分了很多，怎么养花，怎么吃， 嗯， 怎么睡，怎么喝，怎么玩，都叫养生。我们刚才说的杂病，你比如严重的恶寒怕冷，也属于杂病。今年这夏天在北京，我见过几个穿着小棉袄来看病的，穿着棉袄来看病，整天吃那些热性的东西，他认为是阳虚啊。结果你使劲跟他聊聊交流一会儿，朋友少，不会玩，有这种肝郁的表现。哎，我们跟他用柴胡疏肝散，我们教给他回家交朋友的办法，教给他培养爱好的办法。再来慢慢棉袄就脱掉了，你单纯用那热性的，有点一时半会儿可能有点效果，从长远看效果好不了，因为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还是一个肝郁，还是一个叫心情不爽，还是要修心。我们这儿教给他的玩，一个字培养爱好，就是一个字会玩， 会玩的心情自然就好。 哎，对， 确实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像您说的培养情趣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会差一些，为什么？家庭琐事太多，有的职业女性啊， 嗯， 对职业的要求太高。我们说女性朋友应该如何根据她这个生理的特点培养一些自己的情绪呢？ 我观察的一种现象，你比如说跳广场舞的， 哦，对，这个女性多，对 啊，我在临床看病，有的女的我说你要走出家门， 嗯， 你要去培养爱好，有时候没有爱好，我家里头忙得要命，哪有时间，也没心情出去玩， 觉得家务事儿都干不过来。 我说你一开始出去跳广场舞，先跳10分钟，慢慢跳到半小时，这个随大流嘛。 唱唱歌跳跳舞， 哎，只要迈出去第一步，找到一个人的爱好，那他对他这个帮助身心健康就会有好处。踢毽子，我现在发现外头好多踢毽子也是女的， 跳绳的， 哎， 所以女性朋友更应该培养自己的情趣， 对， 有的时候会要把这家庭琐事放一放。 对， 养生吧，就是一个博弈哈，要跟自己认为的困难做斗争，做博弈。 对， 嗯，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过，对这个长寿的贡献度最大的不是医疗，不是因为你有钱，医疗条件好的你就一定长寿，不是的，长寿的最贡献度，环境、基因、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情绪，这是最重要的。有很多长寿老人一辈子都基本不和医院打交道，所以他的医疗条件对长寿的贡献度并不大。这个中医包括养老里都有很多学问，寿亲养老书，你听的名字，寿亲养老心书，怎么帮助他养老，里都有很多诀窍。其中有个诀窍，要在老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放上他的心爱之物，客厅里头、卧室里头，甚至厨房里头、厕所里头，都有他看见喜欢的东西，他心情就好，这也是小诀窍。所以你不要轻易改变他的生活规律，改变他的习惯，反而对他的身体未必是好事。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您能不能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平时应该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养生方式啊，睡眠的养生方式啊，锻炼的养生方式啊，甚至我们一些穴位的养生方式。嗯， 对，我们说的养生做好8件事吧，第7件事克服困难的意思就是重在坚持。 重在坚持，嗯， 重在坚持。你说我学会这些养生方法，我坚持了3天打鱼2天晒网， 嗯， 那肯定不行。包括我们中医界的长寿老人，我也注意观察。他们的好的长寿的老人都是成年论辈子的，就这么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爱运动， 嗯， 心情好，哎，这样时间长他身体好，自然而然就高寿。那中医里都有很多那种小的办法，包括乾隆皇帝喜欢做的那些小动作，叫时常事物啊，头要经常摇，怎么摇？那当然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是吧？对颈椎好，然后举举例的腹常揉。肚子要经常揉，顺时针多少下，逆时针多少下，肛肠提，肛门要经常的收缩上提，这个证明对这个尿道括约肌有好处。很多女性容易漏尿，这个 尤其生完小孩的女性， 我们经见得太多了啊，有的很尴尬，我哈哈一笑，咳嗽两声尿出来了，怎么办？当然中药也有点办法啊，薏苡仁啊、覆盆子啊、金樱子，那都是收涩啊、治疗尿频、尿漏尿的。但是你要经常的提肛，经常做这个动作，它对这个尿道括约肌就起到锻炼的作用。一个西医专家，我看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讲，叫两条腿交叉下蹲，前后交叉下蹲，也是可以锻炼尿道括约肌。左腿在前，右腿在后，交叉下蹲，蹲上10下，再换过来两条腿，右腿在前，左腿在后，再来10下，这都是小办法。这个足肠膜是指的这个足底按摩，足底有很多穴位。大家都知道涌泉穴， 对 啊，所以这都是小办法，关键在坚持。你看那个国学大师南怀瑾，南老他讲过一个课叫南禅7日，带了一些徒弟在那儿学佛、学养生、学打坐、学禅修。他自己讲他的经验，每天早起睡觉前，他都要坐在床上做这些动作，坚持的好，所以你看。南老活了90好几，我们讲的养生做好第7件事就是贵在坚持。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实际上最后一件事是一个理念性的东西，叫养生重在有度。什么叫有度啊？不要迷信某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适可而止啊。人说我吃素的好，有人就常年吃素一点荤都不吃，结果吃出来营养不良， 吃出来贫血，血红蛋白低，红细胞低，啊，女性的这个缺铁性贫血啊等等，这就叫走极端了。我说的适可而止，我是中医专家，中医大夫，我们弘扬中医文化，我请这些各位朋友要注意，相信中医也要有度，相信不要迷信。什么叫不要迷信？有人认为什么都是中医好，西医不好，这就走极端了啊！中西医各有优势，需要看中医就看中医，需要看西医就看西医。所以我讲的最后一条就是，当然这是上升的一个高度了，重在有度。在养生面前，没有一个就是百分百效果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保证让你长寿，没有。你不要迷信，有人说我不慎无法，我就吃黑色的东西，没那么深。这个最后一条就是重在有度，什么事都要有度。管住嘴也是要有度，迈开腿也要有度，你走太多了还容易走出毛病来。 对呀、啊，锻炼也是要 有度，锻炼也要有度、 嗯。很多年轻朋友说，我就喜欢锻炼，去健身房，从早在健身房泡着，泡到晚。 对呀、 啊。啊，这可能都是不利的。 这个在《药王孙思邈的书里头强调的很明白，就是运动一定要有度。 刚才您说了，饮食要度，生活方式要有度，运动要有度。我们那个喜好要有度， 对吧？娱乐，娱乐是好事儿。 嗯， 娱乐也要有度。 对呀、啊，有人喜欢唱歌，也不能天天去唱。 我昨天晚上，我们家旁边有个体育公园，我到那儿，我好长时间没摸过篮球了。 嗯、 哎呦，我昨天蹦了一会儿，你看偷偷懒，一会儿，啪，灯光灭了，他提醒大家8:30回家休息。你要不然的话，没完没了在那儿运动到10:00、11:00，也未必是好事。 嗯，好，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啊， 嗯、 今天呀、啊。给我们说了健康要做好哪8件事啊，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再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健康养生要搞好关系，这个关系啊、 嗯、 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等等这些关系啊， 对， 然后我们养生呢要理顺脏腑和脏腑的关系、 嗯、 我们养生啊要做到难得糊涂啊，难得糊涂就是我们要做好养心的关系，哎，我们把 心， 哎，修心，把心养好了是最好的啊。那么再有呢，我们养生呢也不要追求一门的养生的习惯，我们要做好私人定制，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养生一定要学会加减，什么事儿都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多，不能过少。我们每一个人回去可以自测一下。还有就是培养情绪，第六个是培养情绪，会玩儿啊，有精神寄托。再有呢，就是养生呢要克服困难，贵在坚持。最后一点呢，就是养生有度，在饮食啊，刚才您说了，睡眠呀、锻炼呀、喜好都要有度啊。非常的感谢您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自测一下，根据我们张老师为您介绍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养生是否做好这8件事。 好，谢谢。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乐行京津冀改版了，从5月26号开始，我们的首播时间调整为每天下午17:00到18:00，次日中午11:00重播。改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陪伴，换个时间让我们继续乐行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 有我一个。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消息不会迟到。